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而家日日都听到啊，呢个特区政府咧系劝住市民打疫苗，咁咧就而家咧就打咗针嘅咧就超过30%噶啦，咁200多万系嘛，听讲打咗第一针至少，不过都仲系唔够啦。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到咧香港啊冇输入个案。即是那个零确诊呢就试过有一宗的咁就已经是长达29日。 今日呢就计起上来就连续29日零确诊的啦，根据政府那个标准啦，咁是有一单输入个案的，如果我睇新闻是。咁都唔错，因为但又有可能是有数宗就初步确诊啦， 系咁诶，数宗初步确诊，咁呢啲嘢零零星星，有时就零确诊几日，跟住咧第六七日开始又出现一宗半宗，呢种咁嘅零星同埋长期冇嘅个案间接发生咧，系维持一段时日嘅。 嗯， 咁点解特区政府都仲系未取消限聚令咧？ 大家同埋 你至少啊，系可以啊撤销一啲。某啲地方戴口罩嘅禁令咧，系咪？嗱，或者咧，即系你俾嗰啲食肆啊，聚坐啊，系超过4个啊、6个啊、8个啊，咁点解？嗱，你而家你打咗针，大大话话咧，都已经成三成几嘅人，系咪？咁点解你喺嗰个松弛啊，嗰个防疫禁令嗰度系完全啊？是仍然是咁守紧咧，系咪？嗱，咁今日咧要作一个强烈嘅对照咧，就系、是、前宗主国英国点样处理嘅。嗱，已经过咗差唔多1.5年之后，英国首相庄汉森嘅政府点样处理？而家佢喺英国嘅疫情，今日咧呢、這个印度变种或者叫 Delta 变种咧，在包括在内嘅。新的确诊案呢是2021年7月5日啊，就有呢不是今日啊，今日几多号？ 今日5号。 5号啊， 6号啊。 6号是啊，即是计返时差啦，即是佢昨日呢就27,100宗。7日的平均数字是25,065宗每日。 是升了的，是比前一轮呢那个数字是升了很多。 但是英国政府照样宣布不理你，是7月19号是不 是？没错。 全部呢是取消这些戴口罩啊同埋这个叫限聚令。是不理的。 Boris Johnson 咧就喺演说嘅时候讲，我谂有一句说话就代表咗成个佢哋防疫政策嘅方向或者哲学啦。佢话要学习同病毒共存。 嗱，点解咧？ 呢句嘢咧，我谂系我睇咗咁多个国家嘅领袖， 佢好大胆， 或者医生咧都冇讲过出嚟嘅呢句说话，但系佢好大胆讲。 佢带头，咁当然咧。庄汉生不是读病毒学，亦不是医生，他只不过是牛津读历史出身的一个呢文科的首相。他够胆这样说，我想他背后呢是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的病毒学家和科学家去支持。当然呢再加少少呢1.5年之前所以他那个所谓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他们现在 群体免疫学，他现在这个哲学就是这样的。虽然每一日是平均有20,000多宗新增加的确诊，吓死人的这个数字，但是呢平均死亡率呢是20多宗，这个呢是确诊而死的， 咁佢认为呢个比例微不足道。 嗯， 因为咧佢用呢一个比例咧，一定系同其他嘅疾病，例如话其他嘅感冒嚟到相比。 流行性感冒啦。 咁呢一只变种嘅病毒咧，可能一时之间佢传染得好快，但系佢嗰个死亡率咧，而家唔使惊，系不断系降低紧。 嗯， 咁所以咧。佢英國政府睇呢個疫情嘅數字係睇另一個角度，或者咧係另一個層面，就係佢唔再理會每日增加嗰二萬幾個呢個嚇死人嘅數字，而咧係睇死亡嗰個微小嘅比例。 嗯， 係嘛？睇咗一段日子咧，佢認為可以咧係將佢當同感冒處理。 嗯， 因為隨住打針嘅人數咧，而家咧係逼近七成。 嗯。 系嘛？咁啊，当然你话有冇一啲冇打针或者打咗针嘅人有啲副作用啊，不幸死亡系有，但系计埋落去， 嗯， 计埋落去咧就系呢个哲学嘅问题啦。就系、是、假设呢啲一年半之前从来冇呢、這个呢、這个病毒咧系发生过，呢啲人会唔会死呢？其中有啲可能唔会死， 嗯， 但系如果计呢个病死啊嗰个数字嘅比例咧？是点都会有一班咁嘅人会死， 嗯， 系嘛， 嗯， 咁所以既然系咁咧，就换一个角度思考咧，就不如啊，佢率先就当系流行性感冒。嗱，呢啲英国人咧，佢二百年来佢喜欢独往独来啊，佢好似佢嗰啲咁嘅量度制吓，你就用呢个公尺，佢就用一码，你就用呢、这个。嗱、这、呢个咧，一米啊，身高一米几多，佢仍然系用英尺同英寸，佢同呢一种文化性格咧系有关系。 嗱，唔系净英国嘅嗱，日前咧，美国嗰边咧都有啲风声咧，系同呢种咁嘅哲学系相呼应。因为咧，虽然美国嗰个疫苗覆盖率都几高咧，一路增加紧啦，但每日嘅确诊人数咧仍然有成万人。 系 咁啊。即係有一啲FDA， 即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嘅前局長咧，就話美國咧唔會執著清零， 冇錯， 而係與病毒共存，如同流感。 嗱，英美都係咁。 因為佢覺得咧，將來啊，依只COVID-19 嘅病毒咧，會好似流感咁咧，係季節性出現。 係啊， 你係永遠唔能夠將佢喺個人類嘅裏邊咧就剷除。 冇錯， 尤其佢不斷變種。 系， 咁所以咧，如果執著淨係清零呢樣嘢咧，係即係有點而 過時啊， 不切實際， 係已經係過時啊。但係咧，你睇下由英國宗主國係訓練出嚟香港呢班政務官咧， 嗯， 啊喺佢哋嘅宗主撤離香港24年之後咧， 嗯， 佢哋對於疫情啊嗰個睇嘅高度啊，係完全咧係同前宗主或者呢個叫英美先進國家脱曬節，佢哋仍然到今日係執著於清零， 嗯。 就是仍然是看住话每一日就电台报喂今日第几日就零确诊有第几日一日又有两宗结果呢是输入啊咁呢就唔系本地个案一阵又话源头不明咩咩啰啰嗦嗦日日拜神唔见鸡。咁但是呢英美方面呢就认为你呢隻啰啰嗦嗦拜神唔见鸡好可能喺明未来嘅两三年个个月都会系咁㗎。 嗯。 咁呢到而家已经有足够个数据同埋经验嚟到確认经济个嗰种封锁唔可以再等待清零。 嗯。 所以而家英美两国呢就已经呢系跨前咗一步。就已经是说将无论是两万几年三万已经无需要引起恐慌。 嗯。 而是呢就说学会和病毒是共存。 嗯。 但是现在呢就林郑政府呢声称这些人读香港大学是以前什么正彭定康什么麦理浩教出来的 AO。那个 mindset 呢就完全不同。他们仍然是执着于每一日那个感染的个案，这个跟一年半之前完全没有变化。 嗯。 今日呢我就借这个这样的对照，不是说去批判特区政府，是研究一下看事物 同埋睇世界點樣咧？而家由一點，人哋英美已經係突破一點嘅試點，然後咧係進入線。 我諗英美嗰邊仲有經濟上嘅考慮。 線咪就及於面。 因為英國嗰邊咧應該有一個津， 即 係津貼嘅計劃咧，就去到八九月就完嘅啦。 係。 因為喺疫情期間咧，嗰啲失業啊，或者係開工不足嗰啲人，即係英國公民咧，係可以領取，我唔肯定啊，好似三分二啊，定係一半啊嘅人工。咁呢個補貼咧，好似去到八九月咧就停止。咁因為政府如果唔解除呢種防疫嘅禁令，但係佢又唔補貼落去咧。咁我諗佢哋嗰啲選票或者個政府都麻煩， 所以呢個民主 即係兩害相權取其輕者， 永遠都係兩害相權啊嘛。咁、 嗯、 你又聽唔到英國嘅民間咧喺度指住莊漢生大鬧，話你死嘅咩？想害死收買人命咩？每日咧你睇見兩萬幾宗，你而家都仲夠膽開關？嗱，呢個就係民族性嘅唔同啊。系嘛？嗱，你而家你當然咧喺半年前，中國人可以嘲笑西方國家缺乏紀律，冇中央集權管治，嚇、啊、不自由，冇零死，個個唔肯戴口罩，死人都要聚喺酒吧嗰度咧飲酒大過天，係、啊、然後你可以去嘲笑，但係而家個階段又唔同咗。 就你唔同英美比較，就算同中國大陸比較 啊， 住喺珠海、深圳或者北京、上海，我有啲朋友啊，佢哋都完全係過住正正常常嘅社交生活、工作。 咁點解 又唔使戴口罩？ 係啊。点解林郑管治香港而家仍然变咗一个叫做执着清零啊嘅数字执迷嘅孤岛咧？孤岛嚟噶，嗱，周围已经唔同晒啦，就算大陆都唔系。 唔系咁啊，系啊， 系咪？ 系啊， 坐晒喺树，就系日日咧，佢哋就系叫数字管理。嗱，呢个咧就暴露咗。即係政務官自講啊，唔怪得梁振英集團咧就話呢個 AO 黨咧係對 AO 黨咧係心痛苦絕、嗯，雖然就唔使好似阿梁振英嗰邊嗰啲人咁咬牙切齒，但係你今次你睇到咧呢個疫情到咗呢個階段，七月初嗰、那個 mindset 同埋嗰個 perspective 嚇、啊，嗰、那個透視嗰個角度仍然係同一年半之前一樣， 因為背後有 agenda， 即係背後 係咁啊，令人懷疑你背後有政治， 梗係有政治原因啦，我認為。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睇一个世呢、這个世界不能咧只睇一点，一定要咧系睇其一线，不止一线，仲要咧系四条线组成嘅面。尤其系二十一世纪，不能够咧系用二十世纪嘅眼光咧系看待二十一世纪嘅世界，啱唔啱啊？嗱，呢啲亦都係咧西方左膠趁住呢一個啊呢一種咁嘅辯論咧，係不斷去推即係推廣佢嗰種新文化大革命嘅藉口。嗱，呢個咧係另一回事，係乜嘢啊？二十一世紀嘅時候仍然要堅持二十世紀某啲價值觀，乜嘢係要改變咧？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咧。非常之值得辩论同埋分析嘅话题，即係同你当呢个病毒已经发展到2021年嘅七月嘅时候，你仲用返2020年七月嘅行政手段同埋个视野係一成不变，咁是否恰当？ 因为亦都有一啲专家分析过啦，佢同若干年前嘅沙士个性质系唔同嘅，因为今次系传染率系高嘅，但系死亡率系低嘅。啊，呢种病毒个当初大家当咗系沙士嗰种来势汹汹咧， 但系嗰阵唔知啊嘛， 唔知道。 咁啊，当初嗰阵死亡率似乎系几高啊嘛。系嘛？所以咧，嗰个病毒本身都喺度变嘅时候咧，如果你嗰个官僚嗰个 脑筋仍然是不变呢，就找到自己来搞。 嗯， 尤其是你眼中只得清零清零那个数字，而看不到数字以外的其他的事呢，就变了固步自封，同埋一定是落后于，不要讲话英美。英美我不敢讲，因为他每日确诊的确是数字是几劲。咁大陆那树是吧， 嗯， 啱啱啱。在这方面呢，你现在没人探讨到底发生什么事应该怎么做。所以你说看只是看那个数字是不行的。所以由这个教训呢，我们不如转移一下那个题材，就是看历史。 嗯， 譬如说香港为什么1997年是将个主权是交还给中国。 嗯， 是人都知道新界租约。 是啊。 新界租约99年到期到1997。 嗯。 新界租约是1898年去签署。 嗯。 是不是香港人睇历史读历史就读来读去，就是三个不平等条约呢决定性香港1997年交还中国的，就是99年约满。 嗯。 好啦，为什么1898年英国佬呢多事就要租借埋新界。 嗯。 嗱，呢个呢就係由点嗰度呢应该延伸到线。如果我话喂呢，这个新界99年租借嗰个条约，其实係同日清甲午战争嘅马关条约有关。 嗯。 呢个系咪一个新嘅角度呢，系将两点连结。嗱，历史书就唔会咁讲嘅，佢就将总之英国贪得无厌，1841年之后，然后呢就1860年呢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呢，又呢个呢割让埋九龙。 嗯。 然后贪得无厌到1898年呢又要租借新界。嗱，睇呢段历史系用睇呢三点嘅啫，但佢唔识得连结。 嗯。 但而家我哋今日呢就尝试，如果我话呢个新界99年租借条约其实同马关条约都系甲午战争呢有好大嘅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简单讲就是因为1895年之后日本就当然是拿了中国很多土地和赔款。 没错。 其他国家就建立心起，德国、俄国、法国都想要。 没错了。事源呢就是1894年这个甲午日清战争之后马关条约，本来日本除了赔钱要来割让台湾，同埋吞并朝鲜，仲埋要埋辽东半岛。 系啊， 成个辽东半岛啊，即系你睇一个个地图嗰、那个嗰只公鸡啊，那个嘴下边嗰忽，成个半岛都要。但系收尾咧，日本退让，唔要辽东半岛啦。 嗯， 系嘛？嗱，点解日本退让啊？此一退让，点解同新界99年租约有关啊？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呢，清廷呢就同日本明治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就呢好惨，要割让辽东半岛俾日本。跟住呢俄国、德国同埋法国三国呢就竟然一起干预，就要求呢係日本呢係将辽东半岛呢不准割走，交返俾大清帝国。点解呢三个国家出头呢？其实就唔关德国法国事，你两个国家呢十万八千里喺呢个欧洲，关你差事，就关俄国事。因为俄国呢就有条东清铁路，因为呢佢嗰个财政大臣嗰时维特呢係有俄国李鸿章之称呢，係劝服沙皇呢将条铁路呢係起去海参崴，正在呢係向远东有领土扩张嘅野心。点知俾你日本仔諗头啖汤呢，甲午海战呢就全迁北洋水师立辽东。咁俄国呢对眼呢就係望住呢个东北，俾你呢标咗头会呢，於是佢緊張啦。咁一緊張关呢个法国咩事呢？哦，原来 法国同埋德国，即系嗰时嘅普鲁士，1871年打嗰场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咧就系我哋睇嗰个最后一课啦，嗰个背景就是、法国战败。OK， 法国战败咧就痛定思痛，就觉得咧，喂，普鲁士即系后来嗰个叫德国咧，系一个心腹大患，点样复仇呢？于是咧就飞将过河。就簽署了一個叫法俄的和平友好條約，那你德國夾住在中間，見到法國呢打輸了，就竟然蠢蠢欲動，找俄國結盟幫拖，是不是、是想報仇？於是呢德國呢就為了分化法國和俄國呢，就走去向俄國示好，你有什麼要求？哦，你觉得唔舒服系咪？我支持你，就向日本咧系呕翻个辽东半岛出嚟。所以其实一路都唔关德国事啊，即系呢个中国嘅领土问题。咁、而德国差嘅嗱，俄国要求呢一个咧，日本不得染指辽东。咁法国咧当然支持咧，因为你同俄国有条约啊嘛。法国支持咧，本来德国就唔关事，德国又加把口伸只脚去又支持。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支持俄国就唔关法国事。当然法国喺下边已经立紧呢一个云南、贵州同埋中南半岛。 法德咧系好似喺倒台上边咧，企喺后边嗰两个，我认为咧， 佢净系倒第二台啊。 日俄咧先至系主角， 系啦，日俄主角， 亦都种下咗咧。后来1905年咧 嘅日俄战争 系啦， 因为咧正式咧系就辽东半岛利益发生冲突咧，系日俄 系 就唔关法德， 是 但系法德咧就喺欧洲。因普法战争咧系有过节，咁因为法国揾咗俄国结盟，于是德国紧张啦，又向俄国示好，就帮拖俄国，于是施压。OK， 而且亦都见到自己落后，喂，法国已经咧喺1875年嗰度已经咧系占咗呢个越南啊、柬埔寨呢啲，喂，自己系个 latecomer 点算咧？喺呢个时候，洛德咧插咗只脚落去。咁於是咧就三國咧就變咗無端端 咧， 就 幫啊 呢個幫咗光緒咧就逼日本還遼，於是咧日本無奈就嘔翻遼東出嚟。 係啊， 但係咧亦都要咩旅順啊呢啲咁嘅港口咧，就仍然咧係要插旗。我唔要嗰個成個半島，但我要港口。喺呢個時候咧，俄國都想要港口，因為俄國嘅海參崴咧喺冬天係結冰嘅，佢要喺遠東一個咧不動港就睇中。呢个旅顺大连，嗱呢个咧后来就埋伏咗日俄战争嘅伏笔。好啦，咁啊关新界咩事咧？当你德国成功啊参与干预，逼呢一个日本呕翻辽东出嚟啊，德国咧就即刻问翻呢个清政府，嗱我帮咗你拖，喂嗱。法国咧又喺下边咧就占咗呢个云南贵州势力范围，你可唔可以俾个山东嘅胶州湾？ 系啦，就1897年咧，就向中国政府，即系满清政府啦，就要求租借胶州湾。咁啊，啲条款都好辣嘅，差唔多啊，等于割咗俾佢噶啦。 嗱，当时咧清廷咧就唔制，唔制咧唔肯俾，唔制咧德国喺度等，卒之等到一个机会。就是1897年在这个山东一个潮州的地方 教案、 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是被那里的山东人杀死了、视为潮州教案，这两个德国传教士是来自民间的，跟德国政府无关、于是呢就以咁嘅借口呢，德国就出兵，白命令白兰都费事同你讲，就占咗呢个胶州湾，即係而家青岛嗰度，而家就从清廷讲数。于是呢就后来有青岛啤酒啦，同埋重要呢係由青岛同济南叫清朝判嗰个铁路建造权俾呢一个德国。仲有济南同埋青岛之间嗰条铁路嘅两边嘅40公里嘅矿床系可以由德国优先开采，所以就唔系净系青岛啤胶州湾咁少啦。咁呢个时候咧，英国睇到啦，哇，咁狼，你知啊？英国系一个岛国，系咪？ 喂，德国你霸咗胶州湾，咁我点先？咁于是嗱嗱声咧，又租借翻呢个叫威海，喺同时向呢个满清提出要求。既然你俾胶州湾俾德国，第一长江中下游势力范围你交俾我，因为我要嗰度啲船啊去运茶叶，包括经呢个镇江嗰度出嚟、 嗯。 第二，威海卫你同样租借俾我咧，99年。第三就是咦，原来界限街九龙嗰度唔够用，不如咧就租借埋界限街以北嘅新界，即系揽过狮子山到深圳河。 嗯， 于是咧就喺咁，因为咁咧就新界个租约咧就系99年，系完全系学德国租胶州湾嘅年期。 啊，之中间亦都有法国嘅，法国喺广州咧亦都。 广州湾 强迫清政府就签广州湾租界条约，又系99年。 系啦， 咁所以系德国同埋法国咧走去租咗先嘅。 唔系德国租胶州湾咧，就英国嗱嗱声睇中威海卫，见到法国呢度咧就立广州湾嗰度租借。 系啦， 咁英国佬见到法国嗰只脚咧越差越近， 系就系防法国咯， 防法国佬，于是就立埋呢一个新界租。 因为你租咗广州湾，咁香港一个孤岛， 系啊， 一个九龙半岛危危乎， 系啊， 咁我咪要立埋新界同埋大屿山。 因为你法国啲船上广州湾，可以经过屯门啊， 系啊， 青山啊，呢个叫大屿山啊，分分钟系同英国海军啊。就在伶丁洋那裡炮戰，於是不要搞了，我是不是要立埋你現在看新界西那裡、 啊、 我不是立埋屯門青山，就要埋個新界拿去防守、啊、是吧，就怕你法國呢上去交廣州灣的時候呢、是嗨嗨蹦蹦、是吧，是擁冧我這裡的東西，所以先下手為強、所以這個新界租約其實呢個骨牌效應是來自甲午戰爭，日本仔太貪食料多。 如果你講呢種骨牌咧，1898年咧，即係因為呢啲咁嘅租借，更加突顯咗清廷咧嗰種內弱無能，或者叫廢。咁於是乎咧，就六月就係戊戌為生， 係啊， 跟住後邊就係 1898年同年咧， 同年 戊戌為生， 戊戌為生， 唔等啦， 唔等啦，因為個國家唔掂啦。 喂，大佬，你呢度又割，嗰度又割，同時割個。 所以光緒就想希望咧，可以改革成個滿清嘅政制同埋 係啦 嗰個經濟。 所以可以講話六君子之死咧，亦都同新界租約咧係有某種連鎖。 三个月左右，九月呢、這个百日维新 就玩完啦， 玩完咗。 咁康有为就走佬啦， 就去留肝胆两坤 啊，就呢个谭嗣同就死啦，咁而慈禧要拉康有为拉唔到啦，就拉咗佢细佬康广仁啦，康广仁冇参与维新嘅，但系康广仁喺北平咧就开咗间印刷局，系用嚟接嗰啲咧维新嘅文件同传单嘅印刷，于是咧个阿哥走咗。就拉咗呢个做印刷生意嘅细佬去顶数，去填个 quota， 所以咧香港人咧拉咗喺北京个监狱里边咧冚头埋墙，话点解阿哥嘅罪责你要拉细佬嚟顶？话万嗌冤枉，但系已经太迟啦。应该咧就系康有为去死嘅， 系 啊，即系呢啲惨啊！嗱，广东南海啊，南海人系嘛？呢个就后话。咁所以咧，我哋睇呢个新界租约咧，你就不能够话净系睇话呢个英国贪得无厌啊？点解嘅贪得无厌咧？话呢个列强啊，不断啊去侵割呢个土地，侵割之间嗰个连锁嗰个反应到底系乜啊？其实点解惹咗德国过嚟咧？无端端，德国本来咧就系对远东冇兴趣，只不过喺欧洲咧，佢系呢个。统一之后啊，亦都崛起成为一个强权，系嘛？所以亦都同埋奥匈帝国结盟，所以本来佢对于胶州湾嘅野心咧，系出于喺欧洲另外一台赌局里边啊，系同法国佬洗牌再玩啊，因此咧而掀起嘅一个 所以你剛才提到歷史的點線面，如果你再所謂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成段歷史，即撇除了什麼喪權辱國、什麼列強侵略，當時的日本呢是吃了一記悶棍，即俾俄國恰嘅，但係你又估唔到種下咗1905年嘅日俄戰爭，而日俄戰爭裏面雖然日本慘勝，但係佢擊敗咗一個西方嘅強國，令到日本咧就呢個國家咧就嗰個自信爆棚，行上咗軍國主義嘅路，咁、而去到最後食咗兩粒原子彈， 慘啊！ 嗱，咁你睇翻日本啦，究竟你覺得佢當時咧係下巴？定係即係叫做吃咗虧啊？跟住佢贏咗日俄戰爭係咪福啊？定係禍咧？咁、可能佢當時係變成一個亞洲嘅強國啊！即係連俄國都打敗， 會唔會其實就在於伊藤博文一念之間？佢喺馬關春帆樓同呢個李鴻章傾嘅時候，如果佢從來冇諗過要遼東半島，只係要台灣。同埋朝鮮，咁日後啲連串嘅事件都唔會發生。但伊藤博文貪啊嘛，係全場佢個人咯，因為佢話曬事喎，知唔知啊？因為佢破解咗呢個叫李鴻章同慈禧太后嘅電報啊，知道慈禧太后咧最尾只應該賠指示話俾李鴻章，喂，最多你應承2億好啦。咁於是伊藤博文開口就3億，再加遼東。朝鮮半島、台灣，哇！喂，好難啃啊，真係，係嘛？如果唔係，請你李鴻章望一望春帆樓出邊個馬櫃，見唔見到？見到乜嘢？我見到隻船，咩船？就係我日本隻炮艦。你再喺度兩頭望咧，嗰隻炮艦再去打過，再去打你。咁於是李鴻章唯有嗰度咧係簽咗，係咪？加埋咧，行到出嚟俾人打咗一槍，於是果然啊，3億減到2億。但系都仲要遼東。如果你嗰陣時伊藤博文話見李鴻章俾人打咗槍咁慘，減價我自動放棄遼東咧，後來就唔會有新界租約1999年，亦唔會有日俄戰爭，亦唔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咧係要這個向北洋政府攞翻將呢個膠州灣權益交俾日本，亦唔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咁你話神唔神奇啊？你話 係啊？ 所以你唔好以為嗰啲政治家好聰明啊！喂，今日博文已經好英明。 我而家咁樣睇，即係如果回顧呢段歷史，就係、是、你表面上嘅輸其實係贏， 係 你贏咗係將來你輸得更加勁。 冇錯。 嗱，呢種就係 歷史嘅點線面，叫做連結思考。 如果你淨係睇依一刻 翻嚟嘅教訓， 邊個贏邊個輸，可能你會好唔開心或者開心，但係你估唔到歷史嘅安排。 你用呢個點線面嘅連結去睇香港點解搞到咁，咪就係陳同佳啊嘛。喂，呢個張力重大。我哋頭先講你話喂，香港呢個叫租約啊，1999年係因為伊藤博文而起。贪呢个辽东嘅话，咁你香港今日系咪话陈同佳蝴蝶效应系咪？系嘛？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喂，唔好睇一点，要睇线。系今时今日喺香港发生紧嘅事，我希望香港年轻人好，边度都好，都要唔好睇一点， 冇 睇线。 年轻人要睇历史，历史要睇好长， 系啊， 历史唔系1-2年， 系啊，点样 甚至唔系10年8載？ 点样读历史系有用咧？读历史你唔识得应用咪冇用？ 你1898年，头先我哋讲个起点，你去到1945年食两粒原子弹，嗰度仲要争成40-50年。 咪呢个就系睇翻，我就话日本食两粒原子弹系因为伊藤博文啦，讲得通嘅。呢个就系一个睇法啦嘛。呢个睇法系历史教师啊，或者嗰啲教科书唔会讲噶嘛，系嘛？但其实你将点线面连结啊，你完全可以有一个逻辑推论啊，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点解将点线面系应用于现实咧？系咪啊？我成日都话读历史唔可以令你发达。我以前讲过，读历史如果识得应用、识得思考，系可以咧。我唔知啊。 你可以话 趋吉避凶、 安心立命、啊， 或者输少啲，系咪？ 或者系令你个人平安啲啦。 譬如你而家嗰个崇光铜锣湾呢个刺警案，虽然系一点或者系偶然嘅事，但系如果你引发嗰啲咩哀悼啊咩呢啲咁嘅嘢咧，系嘛？或者咧系同特区政府去争论啊呢啲咩叫恐怖主义啊咩咧，就会激起咧系更多嘅情绪的反弹，大家呢一点呢就及线，不但去拉了 9个说原来呢竟然在弥敦道一个单位呢在那里研制着炸弹，其中有4个中学生，在这个时候你现在是不是还是用要用那种悲情啊或者感性是去激发这一种这样的危机。 我想现在的社会呢那个即是 我不想再讲下去。 或者 因为 情绪 太有争议。 很复杂。 因为太复杂，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压抑情绪的时候。即是我们看这个割讓香港，你不要用情緒化來說，你看哇這個怎麼列強啊什麼，但是你用這個點線面是一個事實和理性邏輯的層次，你是有某種的頓悟，原來是這樣，是吧？可能都是跟這些列強割不割讓無關，也是跟人性的愚昧有關，是吧？這個是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咁啊，所以 当你今日系有圣保罗有15个 IB 状元，拔萃有17个 IB 状元，同时有4个中学生因为被指啊系制造呢炸弹俾人拉嘅时候，如果你系父母，你想你个仔系属于边一堆？今日 咁啊，唔使问啦， 咁啊就系咯， 系咯， 系嘛？ 所以我昨晚都讲过啦，喺呢啲咁嘅乱世或者咁嘅局面嘅时候咧，即系你读书或者系你有兴趣嘅研读多啲历史，咁对于你自己嚟讲咧，系会有一种即系平安又好，或者系一种咧好处。而呢种好处咧，起码你可以令你喺呢种咁嘅惊涛骇浪里边咧，可以自处啦，或者可以平安度过啦，吓、就。 咁有时咧，你都要由父母嘅角度去睇啦，系嘛？即系你睇历史，即系今日中国领袖系一个叫出席全世界咩党政政党个大会都话咧，佢话国家发展嘅模式唔系只得一种啦，系嘛？系多元啦，同样睇历史事件角度亦都唔系一个啦，系嘛？见到呢香港呢几日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咧，亦都唔系话一种啊感性同埋道德啊，系去到全浪漫啊，系去到诠释啦，系嘛？一定要由点线面啊，多角度、多层次去睇啦。因为咧，你唔可以用2020年或者2019年6月啊嘅。的时势去看今日，是吧？即是等于我刚才说，你不能够用这个病毒，你不能够用1.5年之前只是看见那个确诊数字一个角度去看今时今日。你看英国、美国就已经不同了，对付这个对这个疫情。 是啊， 除了3至4种疫苗推出，仲慢慢去估算嗰、那个确诊数字，然后呢小心研究变种，然后确定呢个群体免疫达尔文主义同埋与病毒共存。 是我想香港人都要有咁嘅心理准备，病毒唔会清零，永远清零。 你点样叫 尤其你系一个国际城市 呢， 是吗？ 是啊。 嚟緊又话同港澳咁澳门同埋大陆通关。 好啦。 你点能够清零呢？ 听晚11点。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